一月六号和七号早上8:20，在北京新闻广播播出，敬请关注。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个嗝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再有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广播旁耳边。87.6，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戏曲学院的闪顺，今天很荣幸来到这里为大家来读书。2017年的我是美好而辉煌的，我荣幸了参加了央视的中国诗词大会第二季节目，成为优秀选手，担任了浙江卫视向上榜诗词节目题库智囊，并且荣获聂干奴杯大学生中华诗词邀请赛3等奖。展望未来，我充满了期待，希望2018年的我能够再接再厉，勇攀高峰，再创辉煌。接下来我为大家朗诵一段白马湖之冬。下雪原是我所不憎恶的，下雪的日子室内分外明亮，晚上差不多不用燃灯，远山积雪足供半个月的观看，举头即可从窗中望见。可是究竟是南方，每冬下雪不过一二次，我在那里所日常领略的冬的情味几乎都从风来。白马湖的所以多风，可以说有着地理上的原因，那里环湖都是山，而北首却有一个半里阔的空隙，好似故意张了口袋欢迎风来的样子。白马湖的山水和普通的风景地相差不远，唯有风却与别的地方不同，风的多和大凡是到过那里的人都是知道的。风在冬季的感觉中自古占着重要的因素，而白马湖的风尤其特别。现在一家蹴鞠上海多日了，偶然与夜深人静时听到风声，大家都要提起白马湖来，说白马湖不知今夜又刮得怎样厉害哩。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听藏耳朵，听听藏耳朵， 藏耳朵，听听听听藏耳朵，藏耳朵，笑笑笑笑藏耳朵，藏耳朵，唱唱唱唱藏耳朵，藏耳朵，跳跳跳跳藏耳朵。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藏耳朵， 听听藏耳朵。 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晚上好，欢迎你收听听听藏耳朵节目，我是小群姐姐。 晚上好，我是藏耳朵兔子。每天晚上我们都会在听听藏耳朵里面给你讲故事，教你说儿歌，还有好玩的笑话的。 别忘了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哦，也叫听听藏耳朵。 现在开始听故事吧。 啊， 新年好呀，新年好呀， 让我期待一下， 祝贺大家新年好，我们唱歌我们跳舞，祝贺大家新年好。 爸爸，哇， 唐耳朵， 嗯， 你是在表演春节放鞭炮吗？ 不是春节吗？ 是新年，不是春节。新年嘛，是公历的1月1号 啊。是的，是的。 那春节是什么时候呢？ 有可能是1月份，有可能是2月份。 是的，那新年是全世界人，好多的全世界的各个地方的人都在过的。 哦，通常有音乐会。 是的，春节一般是我们华人才在过的。 哦，超过大国 还有一些亚洲的国家也会过。 哦，是的，是的。 所以他们是不同的。 啊，是的，那什么时候把两个节日放在一起，那就有更多的人一起过节了。 把两个节日放在一起？ 啊，是的。 想把两个节日放在一起？ 我只是开玩笑。 也许在你们兔子国是可以的。 我们天天过节，天天吃胡萝卜，不用等到你们过年才吃饺子。 下面的故事是我们的大朋友安武林和钟兆慧为我们创作的。我们要谢谢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为我们出版了这本书。听听唐耳朵，下面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天牛的日记》。嘿，我是天牛，这是我们的全家福。瞧，我爸爸，我妈妈，我的兄弟，还有我。我们都长着黑黑的身体，我们都长着长长的触角。看我像不像大力士？我可以举起很重的东西。我喜欢吃绿色食品，比如叶子。啊，但是我听说吃桃子会让人活得很长，我也来尝一口吧。嘿，给你介绍我的朋友，这个长着大牙齿的家伙，他实在是太酷了。哦，我还要为你唱首歌。怎么样，小朋友，你认识他了吗？他就是天牛，一只小虫子。下面小群姐姐要给你读一读天牛写的日记，让我们来看看天牛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嗨，是的，我继续给你读我的日记吧。5月11日，在我刚刚出生的时候，我爸爸对我说了一句让我一辈子都不会忘掉的话。 嘿，孩子，我们最牛，我们是天星天牛，我们是会飞的牛。 啊，是啊，我们是会飞的牛。 5月13日， 小时候我长得白白的，软软的，乖乖的，呵呵呵，就像一只小毛毛虫，只不过身上没有毛。我的妈妈说啊，好可爱的小宝宝呀。妈妈抱着我，举着我，用小毯子裹着我，还给我听拨浪鼓。 5月16日， 冬天，当我还是个白色的小宝宝的时候，我会躲在树缝里做梦。在温暖的勇士里面，我梦见自己在啃一棵树，咔咔咔咔咔咔，就像爸爸妈妈啃树那样，咔咔咔咔咔咔，一棵又一棵的大树被我啃倒了。啊，好累呀，真想好好的睡上一觉。 5月17日， 妈妈总是粗心大意，把我生在了树的裂缝里。风吹雨淋，真是让我受了不少苦。但是妈妈总说，受了苦的孩子长大以后，身体才会棒棒的。 5月20日， 嘿， 对，知道吗，朋友们，等我长大以后，我就变成黑色的了，披着一身黑色和白色的盔甲。我爸爸说， 好威风啊，天牛士兵，嘿，我的儿子最棒了。 5月22日，哎嘿，朋友们，我有一对长长的触角，从头顶上长出来，可以拿到手里面，那就像是电影和戏剧里的大王头顶上竖的两根花铃子一样。所以我听说你们人类的小朋友会管我叫天牛大王，我实在是太骄傲了。 5月23日， 我伸出长长的触角来闻气味，呵呵呵，知道吗，我的触角非常厉害，我可以闻到，这颗苹果好酸呐，它还没熟呢。天哪，空气里有股难闻的气味。树干里的汁儿真的好甜呐。呸，哪来的臭气？原来森林里来了一只臭虫，真是臭死我了。怎么样，我的触角就像鼻子一样厉害吧？ 5月25日， 我喜欢住在森林里，不过偶尔我也会来到你们人类的城市，在街道两边的树上散散步。嘿，你们知道知了这个家伙吗？他真的很讨厌，他一见到我就大声叫，知了知了知了。他还说什么，那个天牛又来了。我很生气，所以我展开翅膀飞走了。我不喜欢城市，我还是喜欢住在宁静的乡下，住在森林里面。 5月29日， 我的爸爸告诉我，我们的亲戚有很多很多，整个地球上都有。有泰坦大天牛、加西天牛、大齿天牛、桑天牛、云山大漠天牛，怎么样？很多吧。但是走亲戚我可不喜欢，和兄弟姐妹玩嘛，我也不喜欢，我只喜欢过清静的日子。 5月31日。 我天牛还是个美食家，核桃、苹果、桃子、甘蔗都是我喜欢吃的。朋友们来了，我会让他们尝尝这些美食。至于我自己嘛，啃点柳树和榆树的树皮就能够填饱肚子了。我吃的很简单吧。 6月3日， 今天早晨天刚刚亮我就醒了，我伸伸懒腰，呼吸了几口新鲜的空气。我喜欢阳光，喜欢一切明亮的风景。6月5日，黑暗会让我做噩梦，我不但不喜欢黑暗，而且也不喜欢下雨天，因为雨水会打湿我漂亮的衣裳。 6月9日， 妈妈经常警告我，千万不要让人类的小朋友抓住我，不然他们会没完没了的让我拉车赛跑，听到我发出咔嚓咔嚓的声音，他们就会哈哈大笑，我一点也不喜欢被他们玩，所以我一看见小朋友就会躲得远远的。 6月12日， 我的哥哥告诉我，假如你真的有话想对小朋友说，那你可以写信呐。你看，邮票四周的那些小孔，多像是我们巨树狼的牙齿的印儿啊。 啊，对对对对对，他们不是总说他们是读书郎吗？我是锯树郎，我们会用牙齿把树皮锯断。小嘛小二郎啊，啃那么啃树忙。 六月十三日， 啊，在森林里，我非常讨厌啄木鸟医生。他给树看病的时候，总是把树敲得梆梆响，当当当当当，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啄木鸟医生又来了，快逃跑啊！ 六月十五日， 爸爸说，我们总要给这个世界留下点什么。我听说我的爷爷被人类抓走，做成了标本，挂在一个小镜框里，就在墙上。我的奶奶被做成了中药，就叫天牛。哦，我们还能给人治病呢。至于我嘛，我想把自己的生活记录下来，和更多的小朋友分享我的快乐和烦恼。明天会发生什么呢？还是睡一觉吧，睡醒了就知道了。 啊，小朋友，这就是天牛写的日记。现在我们已经认识他了。哦，做一只天牛也真不容易。哦，下次等到夏天你看见他的时候，千万可别抓他。别忘了，他喜欢在森林里宁静的生活。哎，塔尔多，你坐在那儿想了半天了，你们今天是布置了很难的数学题吗？ 是的。 哦，要是你想不出来，我可以教你。 这比数学还要难。 比数学还要难？ 对对，你一定不会的。 我一定不会。 你看看看看看看，我问你，来来来来来，你看你看， 你这到底是哪节课的作业这么难呀？ 嗨，你先坐，你先坐， 坐， 看 我， 请把你认识的（括号世界上的括号完）所有的花儿写出来。 花 花， 这是自然课的作业吗？ 对对对。 世界上所有认识的花都写出来。 你认识多少写多少。 哎呀，这太容易了，我随随便便就能说一百个吗？ 我能说一百零一个。 那你为什么一个都没写？ 我不知道自己从哪朵花开始写。 就从咱们家养的。 啊，我先写。哼哼。牡丹花。 茉莉花。 茶花。 梅花。 玫瑰花， 菊花， 栀子花， 兰花，不行了吧？ 喇叭花， 喇叭花，好吧，荷花， 海棠花， 桂花， 百合花， 郁金香花。 郁金香有花吗？ 郁金香本来就是一种花吗？ 好吧好吧，它这是花。 你没有看见过吗？ 小雏菊。 来的那种大雏菊。 大丽花。 百合花。 说过了。 说过了。菊花。 说过了。 玫瑰花。 说过了。 兰花。 兰，说过了说过了。 牡丹花， 说过了。 荷花。 你不懂了吧？我继续写。 让我想想，让我想想，肯定 爆米花。 哎呀，萝卜花。 眼花花。 烟花花。 烟花花。不写了。 每次你哭的时候，眼泪哗哗哗。 哼。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糖耳 朵唱唱唱唱糖耳朵，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 期末测验开始了，呱呱考完试走出了校门，家人们都在外边等着他呢。看到呱呱出来了，妈妈忙问他考得到底怎么样啊。 有一道题我不会做，3×7等于几？ 妈妈紧接着又问他，哦，那你写的是多少呀？呱呱非常不耐烦地对妈妈说， 我不管3×21，就给他填了一个15。 有一天，4岁的呱呱和他的奶奶正在嗑瓜子儿，奶奶管瓜子儿叫毛嗑。突然呢，呱呱嗑到了一个有虫子的瓜子儿，就问他的奶奶，这是什么呀？奶奶回答说，是毛嗑生虫子啦。呱呱立即就问奶奶说， 我的天哪，太奇怪了，毛嗑生出来的不是毛嗑，居然是生虫子，难道毛嗑是和虫子结婚的吗？ 有一天晚上正开着灯，突然灯泡灭了，家里的人吓了一大跳，呱呱猛然一黑，更是被吓得够呛，忙钻进了妈妈的怀里。他问爸爸怎么了，爸爸说，可能是线路给烧了。3岁的呱呱非常疑惑地挠了挠他的脑袋说， 没看见冒烟呢，谁把它烧了？ 有一天，呱呱和团团在一起做游戏，团团得意地对呱呱说， 呱呱，咱们做一个游戏，我快问你快答，无论我问什么你必须马上说出答案，好不好？ 呱呱高兴地同意了，两个人开始做起了游戏。只听团团用很快的速度问呱呱说， 请问人和狗有什么关系？ 呱呱用很快的速度马上回答说， 没有。那请问你和狗有分别吗？ 没有。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 我是糖耳朵兔子，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 我是小群姐姐，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 今天来自北京师范大学石景山附属幼儿园的张木雅小朋友要教我们唱的儿歌是蹦蹦球棒棒糖。 蹦蹦球棒棒糖，我最喜欢这两样，蹦蹦球儿玩的美，棒棒糖儿吃的香，蹦蹦球棒棒糖，我最喜欢这两样，童年的玩具多又多，童年的甜蜜长又长。 下面请小青姐姐把这首儿歌再说一遍。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你还可以看到小朋友说儿歌时候用了什么样的手势，你也可以跟着一起来学。蹦蹦球棒棒糖，蹦蹦球棒棒糖，我最喜欢这两样，蹦蹦球玩得美，棒棒糖吃得香，蹦蹦球棒棒糖，我最喜欢这两样，童年的玩具多又多，童年的甜蜜长又长。 一瓶盆面，